人潮渐散退，渡轮已去，迎着北风追，急赶这旅，目送这班轮渡再去，记忆一前对，愁和夜对里，旧情已碎，爱在北风中不知进退，但说不出何时爱侣，没声色的告退。到每天相聚，使你爱得疲累，谁还是在心里第三者已占据，仍是爱你心思挂虑，仍是对你心醉，人是远去，思忆伴随，是你令我的心碎。人潮渐散退，渡轮远去，凭目光急追，不管哪里，望会等到人尽散去，是你的身躯。仍和夜对里，愁怀占据，麻木的身躯怎可抗拒，目送每班轮渡远去，便灰心的人退。到每天相聚，使你爱得疲累，谁还是在心里第三者已占据，仍是爱你心思挂虑，仍是对你心醉，人是远去，思忆伴随，是你令我的心碎，仍是爱你心思挂虑，仍是对你心醉，人是远去，思忆伴随，是你令我的心碎，或许梦中可相对。